三大撚人，一個肥佬黎，屌你老尾，一個蕭若遠，屌你恐怖，一個鄭經翰，三大撚人啊，又出嚟私盡啦，屌你老尾真係。然後個個自以為自己好撚有江湖地位，搞風搞雨，屌你！ 喂，你講咩啊？而家唔加盏， 你真系大镬，我真系准备着。 花生糖饭食，我哋最积极。 HKP 188，好得点？我系萧阳， 我系郑经翰， 我系肥佬黎，撑呢班后生仔。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四晚，主持陶君衡、Anthony、阿龙，大军阀。 喂，好啦，又翻翻嚟大军阀嘅时间啦。嗱，咁啊，即系今日礼拜四啦。咁啊，礼拜四咧，即系其实就嗱，你话今日礼拜发生嘅事，话多唔多，话少唔少。但如果你细心发现嘅话，几多紧要嘅嘢其实系。咁啊，起码就民主党咧，就其实今日咧就宣布咗，咁啊，佢自己本身呢个咧就辞职公投咧就稍为暂缓， 唔系协咗噶啦咩？ 咁我唔知啦。嗱，听下阿四方点讲先。 早有 DHA 嘛， 而家市面上提出嚟呢啲咩白票守尾门啊，取消公司票嘅方案，我从来冇听过任何一个专家学者咧，或者我哋民主党里边啲人认为呢啲方案咧就可以俾市民有真正嘅选择。所以如果系有人想提出呢啲建议，我都讲过啦，我希望佢再召集一批国际嘅专家学者，大家一齐去商议。咁你話啊，如果你真係開個黨大會，而個黨大會係出嚟係話叫民主黨待遇先喎，咁既然係咁啊，當然係對啲黨員，包括立法會議員、區議員都有約束力啦。咁呢個必定係嘅。如果唔係，咁你開嚟做咩呢？咁但係我哋有立法會議員都已經講啦，如果係個黨係咁樣決定要佢支持呢個方案咧，我相信係會有立法會議員咧係退黨。因為他會按他自己的立場、他的原則去投票，那這個呢也都是很公開講曬的了。但是要開的會議，大家要投的票呢，就到時大家看咯。 好了，回來了。嗱，咁啊，即係其實頭先嗰段嘢就唔 exactly 就講佢即係呢個辭職公投嘅，但係我哋首先講咗先啦。咁啊，但係咧，即係其實喺今日民主黨開呢個黨大會之前咧，咁啊，這個羅志光就其實咧就去咗信俾民主黨嘅中委，就叫佢喂，不如咧。就呢、這個修改呢個黨章啦，係咪？即係你而家你引入翻呢啲咩白票守尾門啊，即係一啲叫做係修改方案啊，就令到即係喂，咁你而家個黨立場咁堅定，又話待住，又話咩待住先等於待永世，喂咁樣唔係咁好喎、啊，係嘛？ 咁所以你反映到一樣嘢，其實而家你都可以睇到個趨勢嘅，自從黃成志、狄志遠，跟住張寶華。罗志刚、 张宝华又唔系民主党嘅， 唔系，而家系逐个呢啲咁嘅人 禁制 出嚟啊， 系禁制。 你都讲咗，你讲咗个道理啦，就系阿爷禁紧制嘅。因为点解咧？佢而家系食住而家准备喺六七月嘅时候通过咗政改方案嗰段阶段之前咧，系全部禁啊。 嗯 嗯， 大家出嚟影响个舆论啊。 嗯， 将你泛民主派不停喺度自己捆绑自己一样嘢，谂住否决政改方案一样嘢咧。是喐佢 嗯， 松动佢咯。 其实佢呢一着咧，系我觉得系借民主党咧影响咧嗰个叫做系民意嘅。因为民意咧之前其实有一啲调查就话，即系如果吓喺呢个政改方案里边引入一啲即系修改咧，尤其系即系叫做系民主化嘅提委会啊， 吓 吓或者咩白票守尾门啊之类嗰啲咧，咁嗰个支持度系会大升嘅。咁、 嗯、 但系如果以现有即系政府公布咗呢个政改方案，案咧，咁其实而家咪就系而家咁嘅局面咯，就系、是、去到即系五波咁样样咯， 而家 即系支持同埋反对嘅五波，咁但系呢个未达到去即系中央要求嘅七成支持啊嘛， 但系问题佢中央要求嘅七成支持其实仲有一个阻力，嗰、那个叫董建华 系嘛， 呢轮频频走出嚟真系讲紧喂反共嘅唔算得特首噶，喂有呢啲咁嘅人帮到忙嘅时候，喂其实喂系坚定咗佢哋辞职公投嘅嗰个条件噶。 其实啲人咧都系皇帝唔急太监急， 喺政改方案呢个问题上边，我当嗰个皇帝系阿爷啊，老共啦。其实老共而家俾个难题你哋，你都唔，你都戆居居都唔知道自己发生咩事，人哋俾个难题你系咩？其实佢背后嘅底牌系咩啊？咪唔过咯，我俾你唔过，对香港人嚟讲系最大镬嘅一件事啊嘛。因为佢日后嗰个成个宣传机器就会继续讲啦，就话我有俾普选香港人噶，我冇违反自己嘅承诺噶。点解我觉得呢个一个黑菜？实最而家嗰班政治舞台核心嗰班人，就系佢唔知点算。佢真系下一次都依然系拎翻八三一翻嚟嘅时候，你咪又再嚟过。所以我其实我觉得佢嘅盘算好简单嘅啫，攞梁振英嚟吓 Q 你哋。借梁振英，即系例如田北俊嘅讲法啊嘛。Anyone but 梁啊嘛， 系啊， 呢个讲法啊嘛，咁啊吓你哋咯，嗱，你哋唔要嘅就梁振英继续噶咯，继续千二人噶咯噃，你唔好堕入佢嗰个嘅思考嘅思维啊嘛，你咪继续话俾佢听，我系唔会睬你嘅，你一日唔修改八三一嘅时候，咁啊清清楚楚啦，唔使呢啲人扑出嚟啊，你揿掣都冇用啊，关你叉事咩？狄志远。关你咩事啊？罗志刚，你又唔系立法会议员，黄成志都系啦，你又唔系立法会议员。民主党跟住正式公开讲，如果我系民主党，我系工党，我系公民党嘅话，公开讲，我哋系会投反对票。除非你收翻八三一，重新再重启政改，使乜咁急啫？下一次选举系几时啊？2017啊嘛，2016过都得噶。延迟一年过都得，唔使一定两年前噶，系咪？本地立法嗰啲平平白白得啦。如果倾点样原则嘅问题，系咪？彻夜开立法会都得啦。嗰时候长毛就唔会拉布啦。你咁样带翻佢嘅话咧，冇嘢好讲。第二，无论美国佬或者佢嗰啲国会议员话咩半个面包都食住先嗰啲，都唔睬佢得。你真系以为阿爷真系真心以为你哋泛民主派系俾美国佬挟持咗嘅？佢系嗰班友嘅僆嚟噶，所以咧美国佬话赞成嘅话咧，你哋会赞成嘅。呢个系你错误俾一个引导啊，系呢一个公众，甚至乎系俾阿爷啊，话俾佢听啊，美国佬赞成，我又会赞成，咁你咪错咯。所以个底蕴喺边度咧？成个底蕴系在于泛民主派其实都俾人睇穿咗自己本身嘅弱点，就系佢觉得你系有松动嘅，但系一句到尾。再讲多次就系，如果你确认咗呢个方案嘅话，日后你跑唔出嘅话，你冇人可以赖。你反对咩啊？如果而家过咗三分二之后啊，真系冇竞争性嘅选举嘅话，你吹啊？你有份通过噶嘛？系咪？咁咪日后改咯，咁即系 up 都好听啲咋？日后改下咯，改善下咯，或者你自己反省下你自己噶啦。立场咯，点解你攞唔到一千二人里边个半数嘅支持咯？ 冇得改噶啦，即系之后嗰啲嘢咧，你就系好被动噶啦，系更加被动添。 最重要作为一个反对派系咩？你就系坚决反对到底，由头到尾你都抗议佢。 唔系啊，佢哋真系好坚决嘅反对派，坚决对民众反，坚决反对民众嘅， 企喺群众嘅对立面，你应该咁讲系咪？ 系咯、啊。 喂，如果你话俾佢听，就算你而家过呢个方案都唔拿参选啊，因为呢个不民主嘅制度啊，你睇佢点？冇所谓，一国两制、港人治港，大家都知道虚幻嚟嘅。你咪过咯，你咪唔过咯，即系话过唔过喺你嘅心目中系冇重要性嘅时候，阿爷就惊过你啦，调翻转头。 系啊， 你点同世人交代啊？你个一国两制系假噶？吓、点解你拖咗回归19年啦？2017系咪应该差唔多20年啦？接近。都冇普选啊？点解你攞唔到立法会嘅支持啊？因为你嘅反对派系反对一个唔民主嘅方案啊嘛。即使你过到呢个方案到，我都唔会陪你陪跑，我唔会做你花瓶。你讲个明俾佢听。咁你下次仲有机会反对。而家佢叫咗你四票，跟住你又走去参选，佢一定会俾你参选部分嘅人啊嘛。 系 系 咯，温和嘅泛民咪得咯。 投降 陆公卫算唔算咧？胡鸿旭算唔算咧？ 佢 defy 啊嘛，因为佢话，因为佢留翻个尾巴就系反共啊嘛，系嘛？你点知咩叫反共啫？吓、咁你之前你出席过六四嘅集会，咁就反共噶啦。咁喂，咁泛民有好多人都即系出席过六四集会嘅。 咁佢唔系企喺台前咯， 系嘛？梁振英都出过噶，系啊。 八九年嗰阵时， 唔系咁佢讲嘅啫嘛。总之佢讲嘅话，佢揾到一个。佢揾得個即係畫面就係一個道理嚟㗎啦嘛，呢、這個就嗱咁其實 佢俾你做花瓶，啊、不過佢知道你會輸，佢、就俾你做花瓶啦、如果你有機會贏嘅話，佢根本唔會俾你選。佢、第一家，佢點解今次要設計成個政改方案係關卡重重咧？先嚟百分一，再機構提名，再普選，再佢最後委任，其實係幾道閘嘅，概括嚟講係三道大閘，入邊係提名委員會嗰個已經設咗兩道。即系 3.5 集，你点够佢顶啊？ 冇得顶。 佢几高嘅安全系数喺成个选举里边、对共产党嚟讲 ，control 系最重要。你谂下佢同教廷啊、梵蒂冈拗几耐啊？委任呢个主教嘅问题，拗几耐？越南都系咁噶，越南模式咪就系咁咯。调翻转头就系、我越南政府，我越南共产党拣三个神父俾你，你委任去做书记啊嘛。其实佢抄呢条桥嘅啫，抄呢条桥啊，就系、我先拣，再俾你最后approval 啊，即系俾你做橡皮图章啊。同样道理，你知道香港人噶啦，到时真系有呢一个嘅所谓嘅普选嘅话，系假嘅普选嘅话，咁、你真系拣三条友出嚟，真系拣三条友出嚟，佢好似以前咁噶。你睇下以前1200人嗰阵时候咧，何俊仁走去辩下论啊。在电视里面可以望下，觉得自己投咗票㗎啦。 是一样㗎啫。 吓、做个民意调查，咁觉得自己係做咗，即係已经係投入其中㗎啦。係咪如果万一真係俾佢叫咗四票，真係 approve 咗嘅话、有泛民出嚟陪跑嘅话，阿爺都计晒安全系数啦，你班友真係赢唔到佢㗎。佢嗰啲幽灵票啊，佢嗰啲全部假嘅选民名册嗰啲报晒出嚟啦。你重新再 check 过一次，冇得重新再 check 过一次嘅。一系就系咁，所有18岁以上嘅唔需要登记选民都可以投票。咁就公道啦。不过你惊佢殖民喎、啊，系嘛？即系用翻本土派口吻、啊，唔系错得晒嘅、啊，大佬。佢哋喺呢个 point 上边，佢真系同你殖民嘅、啊。你真系 PK 嘅、啊、会。佢有晒安全系数，所以泛民主派放弃你自己啲幻想啦、啊，对。共产党嘅、你就准备同佢斗争算，你话我唔要啦、你俾咩我都唔要啦，你一就撤回八三一，我嘅谈判筹码就系呢样嘢啦，我得呢一样嘅啫。 佢真系准备抗争啊？点解佢唔将嗰啲间谍咩狄志远啊、罗志光啊嗰啲咁样？ 全部如果我系民主党啊， 清党 主席啊，即刻拎去纪律委员会，系拎去纪律委员会话俾纪律委员会听，呢啲人系违反咗我哋嘅决议。 即系狄志， 你民主党嘅人就收翻你以前嗰啲八三一个决议嗰啲声明咯。吓，系咪？喂，你而家嗰班友仔鬼到系点啊？佢唔喺党内先讲嘛，铺铺系打你个措手不及嘛。 喺 Facebook 嗰度同阿吴克俭打车轮啊嘛，阿狄志远。 喂，呢班人基本上系人哋上边揿咗你掣，系出嚟做交代嘅咋。而家我话俾你听啦，我嘅预估系点咧？计头先我讲嗰四条友，即系由黄胜志啊、狄志远啊、张宝华啊、罗志刚之外咧，啲人排住队出嚟，排到六月啦，话俾你听。 喂，但系而家阿何俊仁都好似俾人揿埋掣咁样，暂缓刺激公投，佢暂缓到咁上下，摆到明就唔 Q 做噶咯。 咪所以民主党都系戆居。喂，好在我冇同佢落呢个赌注啫，我即系落佢个赌注就话咧，我觉得佢系唔会喺政改方案嘅投票里边咧系投赞成票。喂，但好在我冇同佢落呢一个嘅辞职公投。 你真系信佢嘅辞职公投噶？当初 唔系，我真系有少信噶。喂，你系佢哥，你都讲咗啦。你一系就当日谂清楚。喂，大家都好 shock 噶 ，Anthony， 你唔觉得你自己好 shock 嘅咩？当日佢无端端突然之间即系爆出嚟咁样，即系石头爆出嚟啊，大佬。 冇啊， 自己走去辞职公投。 佢同索罗 B 做党国笑谈嗰阵时，同佢咁 friend， 我觉得都系同一类人嚟噶啦，已经。何俊协与索罗协， 佢唔系协啊，系佢越计条数咧，系计唔掂。 点样计唔掂啊？ 我话俾你听， 嗰啲 我话俾你听，佢点样计咧？第一，我估计吓，我冇收过任何风啦，就系佢党内嘅反对声音一定系好强烈，好强烈。 嗱，不如嗱，其实 点解咧？你谂下，而家民主党啊，公开出嚟叫佢接受呢个政改方案或者修改少少去接受嗰啲咧，都三个啦。你个党内真系冇嘅咩？ 系 系 咪？一来你顶住要顶到顶住党内嘅压力嘅问题，呢个此其一。所以咧， 佢最主要系呢个原因噶嘛，佢初时谂住救个党。 嗯， 因为点解呢？佢发觉喺成个雨伞运动之后，或者期间，基本上民主党咧已经系严重地咧脱离咗民情。 嗯， 系跟唔上呢个现世代新民主运动里边嘅步伐，所以佢会考虑用一个2010年。即系泛民主派里面最激进嘅一翼嘅社民联嘅方案，作为救党嘅方法。所以其实佢上次佢系有少少揞住自己嘅良心讲说话，佢根本就谂住救党，唔系谂住系即系谂住话即系真系透过一个公投啊去否决政改方案啊？点解摆之后咁解啊嘛？ 喂，不如听下民主党佢哋点解释先啦，即系佢哋开嘅会。 好啊， 即系降17号，咁可能23号就平台就再开会。到時檢視當時嘅形勢，同埋可能再 revisit 頭先你所講嗰啲即係議題啊等等，咁啊再執翻一次，咁然之後咧就如果到時嘅氣氛係夠啦，咁平台就會話去，咁嗰陣時已經冇其他嘅即係政治議程，於是民啊何俊仁就可以用一個最短嘅途徑，就係30个簽名等等就召開會員大會啦咁樣。咁最快就可以係 可以係七月嘅，可能是㗎啦，七月可以，因為我哋開會係兩個禮拜通知， 兩個零啦。 咁你俾我之前，即係14日最少。咁之前你預我哋要簽名啊，俾啲通知，即係做秘書處嘅通知咁樣。大約係咁樣嘅，我哋俾即係個原本嘅計劃係冇變嘅。咁咧就係、是、我哋只係決定咗咧，就係喺嗰個投票之後，我哋會有一個會議。咁呢個會議咧，好大可能喺七日之前，或者係七日之後，即係喺呢段日子噶啦。咁你就再整體檢視。咁如果到時咧，大家翻嚟嘅結果就話個條件係 O K 嘅，應該去做嘅，咁我就會即係進入下一步。 佢就話要睇個條件啦，咁就起碼要等嗰個政改方案表決咗先。咁啊，其實嗱呢樣嘢就同佢之前講嘅其實一樣嘅。 唔係咁啊，好多好過佢喺電台接受訪問咧，就將嗰個責任咧賴咗佢上。 你睇個標題就係話佢暫緩。 今日咧佢都冇講死，就話我去定唔去，你又冇屈咗佢。 唔係我不嬲都有暫緩噶，即係咁。但係嗱，當然啦，我哋花生台嗰啲網友啊，即係其實係監察得係好嚴密啦，係咪？即係咁啊 ，B 哥頭先佢已經即系已經出咗 post 啦，喺我哋谷嗰邊，咁就已經即係有好多人已經講啦，屌，即係有個網友咩開汪啊，係嘛？如果你話即係 AV 人唔公投嘅話咧，又踢佢走啊，又剩啊，跟住又話咩講有兇狠啊，做有碌撚啊，咁啊好多網友咧嗰啲咁樣嘅， 咁係啊， 咁啊即係嗰啲反應走曬出嚟噶啦，咁佢而家就係話，咁啊睇翻個五方平台啊， 唔係我覺得佢最戇居嘅係咩咧？第一。你由開始嗰刻，你係冇同人哋傾，真係石頭爆出嚟咁，就話去辭職公投。最初就以為咧呢樣嘢咧係換取咧係退場。 嗯， 喂，其實你辭職公投係本身有自己嘅價值同意義，而家唔係作為一個條件嚟噶嘛，係咪？ 呢個係應該。 亦都唔好諗住嗰樣嘢係嚟救你自己嘅黨，你唔好諗呢啲咁嘅痴心妄想嘢先啦。我個 point 好簡單嘅啫，你係要。雙管齊下嘛，兩條腿同阿爺抗擊嘛。共產黨最怕咩啊？喺而家呢個時候，第一佢怕你喺一個特別行政區嘅地方，即係中華人民共和國土裏面有公民投票呢樣嘢，佢係怕嘅。即使你輸俾佢都好，呢、這個手段佢係怕的。其實因為佢本身係有自己本身嘅價值喺度嘛。你輸到撲街你都要做，此其一。第二樣嘢，佢最怕嘅係咩咧？我哋已經做過啦，雖然做得唔好，就係我哋街頭抗爭嘛，同佢。呢兩樣嘢係共產黨最怕嘅。你點解要做？唔係考慮究竟商學撐唔撐你啊？你決定嘅時候，你都唔好指意商學撐你啦，係嘛，格哥？ 其實嗰樣嘢，如果 喂，就算佢話撐你啊，佢有幾多人喺嗰個半月裏面真係企喺條街度同你吹票啊？你都唔好咁妄想啦，系嘛？你即系我有意思就系话呢个根本唔系理由啊，去唔去嘅唔系理由啊。你问学联，而家8间院校得翻4间院校，撑条毛啊！自己自身都搞唔掂啦。当然，如果我系学联嘅话，我就唔理嗰班友，就出去搞出边啲事算数啦。 準備呢一個抗爭，包圍立法會，呼籲啲同學，準備搞呢個辭職公投。你一定要係咁噶，全世界任何一個國家都係噶啦。面對內政嘅問題，梗係透過外交去解決內政噶啦。係嘛？美國佬咁樣咁中意打仗，一其中一個原因就係要解決內政， 自己 市民嘅不滿啊嘛。係咪啊？所以學聯應該係咁搞嘅，你都唔好指意學民思潮啦。老實講，係咪？你點可以指意佢哋嘅啫？你點可以攞呢個理由呢、這個藉口啫？即係簡單啲嚟講就係、是， 唔係佢仲話係社會氣氛就仲未去到佢應該要做公投。 屌！咁你同政府嘅講法有乜分別啊？而家嘅社會氣氛係支持政改方案，你係咪支持政改方案啊，哥？你唔係作為一個領導去带领群众去思考你个问题嘅咩、 啊？你唔系讲咗好多次佢哋系美霸主义嘅咩？ 系咁，其实佢自己本身， 你嗰个议题好简单嘅咋，唔使搞到咁复杂啊！你唔好加咁多嘢落去添啊！否唔否决八三一？当如果嗰个 motion table on the logical 嘅时候否决完啦，你有咩计仔可以再同佢喺度斗啊？佢下次真系拎翻呢个出嚟噶，你唯一就系攞公投嚟制佢嘅咋？系啊，输咗都冇办法。咁咪输咯！屌，反对运动里边十次有九次系输噶啦，系咪？你同我闹嗰啲港鞋有乜分别啊？你咪同僆仔一样，屌，铺铺都会赢噶。 如果佢坚决，如果佢坚决否定八三一嘅话，今时今日就唔会仲有罗志光讲呢咁嘅嘢啦。 咁咪就系因为佢唔坚决咯。第一，佢面对党内嘅反对；第二，喺思考呢个问题嘅时候，思考得唔清楚，以为攞彩。屌你，真系！攞唔到彩之余啊，而家你仲死多几钱重话俾你听啦！你讲完可以唔做嘅咩？系咪？你话到明否决完政改方案嘅噃？好彩而家佢话睇睇当阵时嘅条件系点样，因为我哋要做会 员。唔，我唔同意。 话俾你听啦，如果佢会员大会借会员大会嚟否决佢辞职公投，佢仲大镬话俾你听啦。 阿土啊，你系帮佢咧讲好多藉口出嚟，其实咧佢得一句说话嘅啫，就系黄毓民嘅名言，我讲嘅啫。 咁、你唔可以亂講嘅咩？作為政治， 唔係，但係我唔同意佢 咁重要嘅政治決定。 但係我從來都唔同意佢話，即係要睇情況或者睇民意咯。因為其實你自己本身係個主導權，而你做辭職公投本身就係主導緊民意噶嘛。你係由被動去到主動噶嘛，主動 嘛。如果佢真係諗住救黨嘅話咧，佢更加要做啊！俾你聽嗱，我用翻佢嘅思路邏輯啊。你諗下，未來嘅大選。泛民主派一定是输到 PK 的嘛。 嗯。 你咪透过呢一次嘅辞职公投，我当啲选民係真係要惩罚你啦。早惩罚好个迟惩罚啦吓。如果你真係諗住救党嘅考量啊，虽然我就冇呢个考量嘅，我认为呢一个最重要嘅手段本身自己有价值喺度嘅。 嗯。 係能够透过呢一个方法呢去凸显民意同埋同共产党对抗嘅。呢样嘢先係最重要嘛。 佢哋冇所谓噶，最紧要保住老屎忽嗰几只就得噶咯。 屌，再都唔算啦，下次都 李永达喺度噶嘛？ 李永达关李永达咩事？李永达都唔算啊！屌你真系啊！佢都唔可以即系去补选辞职公投嗰样嘢。佢讲埋嗰啲考量啊，系戆居到晕啊！第一有冇人帮手？你真系吹鸡嘅话，大家都会嚟扑到你啦。如果你真系定义嗰个系公投嘅话， 咪如果你 你系咪反对八三一先？个个扑嚟帮你手。 即系当年曹操要讨伐董卓咁样，十八路佢自己走出嚟，十八路。 喂，我哋就算啦，几忙都好啊，起码一个礼拜啦，两日啦，系嘛？你成八六到八个礼拜，大佬都十日八日啦，帮你出嚟帮你搞啦，即系当靓仔咁帮你派单张。你使乜靠学联啫？学联有几多人啫？学联搞二散运动都得廿几有，你靠佢啊？大佬，学民思潮有几多人啦？系嘛？即系号称有几百。佢平时做嘢都系十分一到二十分一咁上下咋嘛。咁帮到你几多啫，喂自己搞啦系嘛大哥。社民连当年有几多人啦，加加埋埋。都系好少㗎啫大哥。你諗住啲人真系透过呢一个手段嚟向共产党 say no 嘅话，啲人就会开始紧张。嗱啲人就会考量啦，嗱我输咗点算。嗱输咗真系你要接受八三个决定㗎咯噃。系咪？下次阿爷原封不动摆出嚟嘅时候，你冇得反对噶咯噃？系咪？咁啲人开始紧张啦。 好啊，呢个系你嗱，你呢个人就搞，即系咁多年嚟系搞惯呢啲咁嘅政治 project 咁。我想问一问，其实民主党咁多年嚟喺呢啲重大政治议题里边，有冇一个属于佢自己嘅 project？ 冇。 嗯。 佢主导唔到一个运动。 嗯。 如果佢咁樣搞法咧，喺呢次咧，本來佢已經搶咗先手嘅，攞翻個尾彩。 嗯， 如果佢唔做嘅話咧，佢真係好大禍。 咪所以我咪咁 大禍都穩啊！ 你喺個搞 佢同支持政改方案係冇乜分別啦。 嗯， 你咁樣嘅政治決定嘅話咧，除非你嗰陣時候係拍下個腦袋，即係即時諗出嚟嘅，咁肯定唔係啦。你有計算過噶嘛？你要做呢一樣嘢嘅時候，究竟背後嘅目的係乜嘢？希望達到咩目標？係咪？你明知都係輸噶啦，係嘛？你問我，我覺得係輸噶。 嗯， 嘅機會係好大嘅，輸唔緊要啊。但係個過程嚟噶嘛，公投最重要係乜嘢啊？體現民主嘅精神係在於咩啊？係個過程。 嗯， 市民有參與。 嗯， 你喺呢個機會裏面係同市民大眾，即係當然你揾個好啲嘅候選人出嚟啊，大佬，即係唔好揾啲十下十下噶啦。你係有機會喺公眾面前。向公眾解釋點解我哋要佔領啊？當日點解我要透過公民抗命嘅方法？點解我哋不能夠接受呢一個政改方案？喂，你喺嗰度，你係要揾一個人係清清楚楚將呢一個 message 帶俾公眾啊！咁你就救翻自己一身彩啦，包括救埋香港嘅民主運動啦。嗱，當然你揾個十下十下嘅，屌，即係講極都唔知喺度噏緊咩 point 嘅，梗係唔掂啦，係咪？因為你有電視噶嘛， 係，嗯， 你有電台噶嘛， 嗯。 喺嗰個半月裏面係集中宣傳你呢個公投同埋議題㗎嘛，哥。 嗯， 你梗係有機會要解釋啦。所以其實佢最關注個問題唔係贏輸個問題，而係你揾一個乜嘢嘅人係能夠將我哋過去呢一年幾以嚟，由2013年戴耀廷講開始佔領中華運動，成個民主運動一樣嘢係能夠剖析到出嚟，係俾公眾知道。嗱，輸完先算啦，大哥，输完先再讲啦。 我最明白点解你同埋啊铁头嗰班人成日都水沟油，你称香港民主嘅利益重过香港民主党嘅利益，佢哋系相反。 唔系呢个就系佢哋嘅盲点啊！即系佢哋每一铺咧，即系都系咁计嘅时候咧，其实你 overall 嚟讲，全部你系会输晒。 即系佢， 因为你每一铺你都系咁样计咧，哎呀死啦！呢一铺我究竟赢定输咧？下一铺我又咁计，其实你系冇一个整体嘅意识形态，其实成个路线嘅斗争嘅策略对共产党， 即系佢为婆仔数就破坏咗香港民主。你嘅意思系， 即系悭悭埋埋蚀一大笔，话俾你听。系啊，嗱，你呢铺我唔使输，即系赚啦。喺佢角度系嘛，我唔使输到扑 PK 系嘛，我唔需要变相认可咗831。但系个问题，你从同共产党嘅抗争嘅角度去考虑呢个问题。 嗯， 佢系最怕你呢样嘢， 嗯， 最恐惧你利用呢啲嘅方法同佢抗争嘛， 嗯， 你就要因为佢怕，你更加要做啊！俾你听，佢话你怕你勾结美国势外国势力啊嘛，你就要同佢做俾佢睇，佢， 嗯， 怕你同佢搞台独啊嘛，系咪？即系同嗰啲人勾结啊嘛，佢讲完之后，即系话呢样嘢重要啦，阿哥仔， 你个仆街做唔少呢啲嘢啊？ 系啊，我承认噶，有乜所谓啫？系咪啊？喂，咁我同你斗争，我梗系又用呢一个嘅即系思维同埋呢个角度去谂呢个问题噶嘛，系嘛？ 嗯， 喂，呢个系双响炮嚟噶，占领运动搭五区公投，呢个系唯一你系跌咗地，仲可以拿少少沙嘅嗰样嘢。因为点解个焦点依然喺你嗰度，就系继续系讲紧政改方案，即使你政改方案被否决又好，赞成都好，依然喺翻你嗰度个主导权，依然令到阿爷系非常非常之头痛，就已经够啦。我延续的议题就是我运动的目标的一部分。 不是啊，他都延续了个议题 啊。所以我都不明白那包仔为什么会被他这样的位入的。即如果我是学联的话，我是啊，我支持啊。给钱我给大把钱啦，是不是？ 是啊， 学民思潮也大把钱啦。你要人帮手我就尽力咯。 嗯。 是这么简单，因为说不定不做而已。你而家最惨就俾个位佢入啊！呢个关商学咩事咧？ 佢两个唔出声啊，其实 系咯，关佢两个咩事咧？做得到咪做咯？你叫花生堂嘅人，就算我应承咗你啊，都未必一定去到尽噶，大佬最多咪一个礼拜一两日闲，即系得闲嘅时候，系咪先？因为呢个都唔系净系我哋嘅问题嚟噶嘛，系成个香港嘅运动嘅问题啊嘛。我就真系唔系好明白，佢攞呢个理由，真系咧，我真系匪夷所思，真系屌，大佬，关商学咩事咧，大佬， 冇， 即系唔可以将个责任系推咗俾啲僆仔噶嘛，大哥，你唔系带领香港嘅民主运动嘅咩？ 你唔應該扮演呢個角色嘅咩？佢幫到你就係有好處，幫唔到你都要靠自己嘅，大哥。而家真係靠商學啊！香港民主運動，你唔係講少係嘛？大家冇責任咪冇份㗎。 何俊仁今年都63歲咯，要交棒俾細路噶嘛？ 咁你黃之峰就選唔到嘛，大哥？係咪？咁黃之峰都選唔到，你點會話包棒咧？咁佢幫到手咪幫咯，幫唔到手咪算咯。咁你自己搞啊，大佬！你要攞翻個成個運動嘅主導領導權啊嘛！乜我搞乜喺度？即系好在我冇落呢个赌注啊！我落呢个赌注就真系死火啊！俾你听，因为佢大佬话佢做上出嚟访问都几威啊！对住 Anthony 嘅时候，屌！ 喂，好休息一阵。